乎有机会由150亿元提高至200亿元，因为需求大，亦都为市民提供多一类投资产品。另外，政府计划扩大财务汇报局的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权力。许正宇话正系进行咨询，重新只系权力重新搬屋，大家担心的罚则等，与会计师工会大体一致，不存在加辣。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11点，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移向北部湾。该热带低气压已经登陆海南岛陵水附近，并且远离香港。本港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狂风和大骤雨会继续影响本港，海面有涌浪。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维持一段时间，当该热带低气压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强烈狂风和大骤雨，亦都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就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班仔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是挤塞的，车龙排到接近香港单车馆。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香港大学一段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油站，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现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香港大学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油站。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嘉宾纪文凤。 突然间咧，我自己系好惊心啊！喺一个大厦里边，代表咗我50年嘅生涯、工作经验、人生轨迹，我系必然系做过晒呢啲噶啦。点解偶然可以炒埋一碟啊？我50年嘅人生就喺呢度。大家好，我系纪文凤 Leonie。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 耳朵游格鲁吉亚， 自助旅游人波波同大家分享冬天到格鲁吉亚嘅难忘体验。 波波去到乌树古里古村，欣赏到最靓嘅冬天美景， 仲去到史达林嘅出生地哥里，遇到年轻导赏员，认识哥里嘅最新一面。 仲有啊，波波发现到格鲁吉亚与别不同嘅圣诞节啊！ 哇，星期六下周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陆宇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陈浩之。 早晨啊，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新闻节目啊。陈浩之啊，咁啊，寻日开始咧，咁啊，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咧，就喺英国咧就系揭幕啦，就系一连三日噶。咁呢个画面都好耐冇出现过啦，就系咧就系多国嘅领袖咧就系面对面啊，可以坐埋一齐开会吓。 都成差唔多近两年嚟咧，系首次系面对面坐低去会谈啊。咁讲翻又再前啲，其实今次除咗系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外咧，其实系亦都系美国总统拜登咧首次嘅外访嘅行程啊，有一个为期八日嘅行程，当中其中一个重点的峰会就是这个 G7 的峰会了。 是啊，咁啊，拜登咧今次系除咗系开呢个嘅 G7 峰会之外咧，稍后咧亦都会去转去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啦，参加呢个北约峰会啦。后来咧又会有呢个欧盟同美国嘅峰会啦，再会去到瑞士咧就见呢个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啊，一个非常之丰富嘅行程。 系啊，佢第一站咧就抵达到英国之后咧，就已经咧率先系同英国嘅首相约翰逊咧就已经系会面噶啦。咁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声带，总结一下佢呢一个行程嘅开始啊。 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英国，展开欧洲之旅。 At every point along the way, we're going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形容美国已经回归。 And democracies of the world are standing together. 全球嘅民主正站在同一阵线。 That we're committed to leading with strength.Defending our values and delivering for our people. 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见到访的拜登，两人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承诺捍卫两国共同的价值观。 It's of massive, massive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prosperity, the security of the world. 约翰逊形容宪章有重大战略意义。两人会面为英美关系带来新气象。 There's so much that they want to do together with us, from security, NATO, to climate change. And it's fantastic. It's a breath of fresh air. 咁就呢个嘅拜登嘅欧洲之旅咧，就系展开咗啦吓。咁头先都听到啦，声带咧就系拜登咧就系去到英国咧，咁啊第一时间咧已经系去咗咧就系一个驻英嘅美军嘅基地啦。咁就发表一个演说啦，咁都讲话美国咧已经归来啦。咁就话全球嘅民主国家咧就系并肩应对最棘手嘅挑战，同埋咧未来至关重要嘅问题。 冇错啊，咁啱啱开展咗嘅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啦，咁据路透社引据消息报道咧，与会嘅领袖咧都同意咧继续通过一啲财政嘅刺激，去到支持咧一啲经济嘅必要性咧，系达成广泛嘅共识啦。亦都系认为咧未来应该推出一啲确保公共财政健康嘅一啲长期嘅政策。咁当然啦，另一个关注点就系各国系点样去合作咧，尤其是喺应对咧新冠疫情上面，例如系捐赠疫苗方面啊。 系啊，咁都有啲报道咧，讲嘅话，美国咧嚟紧会将会捐赠咧就系五亿剂嘅疫苗啦，咁啊，亦都各国咧都系纷纷去作出相关嘅承诺。好啦，咁究竟啊，今次嘅 G7 峰会有啲乜嘢嘅一啲嘅期待咧吓，期望咧可以睇得到咧？不如我哋咧今个礼拜咧就系喺直播室咧就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国际时事评论员冯志正，同我哋一齐倾下。冯志正你好， 早晨， 早晨，冯志正， 对呢个 G7 峰会应该有啲乜嘢嘅期望咧？ 其實我哋對 G7 峰會咧，就當然有佢自己嘅期望，亦都有啲所謂頭先講個民主啊、美國再歸來等等嘅問題啦。但係睇翻成個拜登嘅路程咧，你反而見到咧係唔單止係一個期望嘅問題，你亦都係一個路徑嘅問題嚟。首先就係一個傳統嘅盟友英美啦，跟住之後就擴大到去 G7 啦 ，G7 就即係包括埋歐洲三個國家，再加加拿大同日本啦，再過少少去到歐盟啦，咁嗰度就十幾個國家，再加埋即係美國啦。 再去就 NATO 啦，即係一個軍事同歐洲聯盟去同呢個俄羅斯有少少當年冷戰遺留落嚟嘅衝突，最後咧就去到東歐嘅俄羅斯。你從呢個路徑入邊咧，我哋嘅期待咧應該主要係集中喺兩個路徑上邊。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呢一個佢哋會唔會共同打造一個新嘅所謂身份嘅價值？嗱，呢個身份咧，其實頭先一個好籠統嘅形容詞咧，就叫做民主國家。嗱 ，G7 咧本身就係一個咁樣嘅理解嚟嘅，就係七大工業國。其實呢個字眼都錯嘅，應該係七大民主工業國。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可能會塑造一個身份啦，梳理內部之間嘅矛盾啦。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英國同歐洲咧，以前呢個七大工業國，英國同歐洲都叫同一陣線嘅，咁而家咧就可能要分開兩個對外策略啦。另一個 norms 嘅問題咧，就係所謂除咗身份之外咧，就係規條嘅問題。究竟呢七大工業國去到 NATO、去到 EU， 佢會唔會有啲新嘅經濟策略啊？之前有講過一啲稅務嘅問題啦，咁甚至乎係一啲即係cyber security 啦，即係啲即係 網絡 安全、網絡安全嘅問題啦，會唔會有啲新嘅規則出嚟？佢哋會共同應對咧一啲全球嘅衛生問題啦、環境問題有冇啲新嘅規條咧？咁更重要噶啦，就係呢個規條內係 G7 嘅自己內部規條啦。喺 G7 以外嘅規條嘅時候，點樣融合咧？呢啲規條就包括咗佢同俄羅斯嘅關係，同埋佢同中國嘅關係啦。咁呢個就都係一個幾值得去期待嘅嘢嚟嘅。 咁其實頭先你提到話，可能今一次嘅行程係美國希望展開一個新嘅身份價值啦，又或者有啲媒體去形容一個新嘅多邊嘅關係啦。但係講到美國同埋歐盟嘅關係咧，喺前任總統特朗普嘅時期咧，可能咧仍然有啲分析咁講啦，仲遺留咗一啲嘅後遺。究竟其實嚟緊個合作又係咪真係咁理想？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暗湧喺入邊？ 即係歐盟嘅成員啦，即係歐洲國家，係咪可以對美國重拾翻信心咧？即係拜登嘅上台之後嚇。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頭先講話重新塑造 identity 嘅關鍵。過往咧，我哋見到歐美啦，或者英國同埋美國啦，甚至乎歐洲、英國、美國呢三個共同嘅群體咧，係好緊密嘅。同樣地係一個差不多語言嘅體系國家啦，亦都係有共同嘅信仰背景啦、文化嘅來源啦，所以大家咧好似係同聲同氣。直到特朗普行出嚟嘅時候咧，就會同大家講：我哋要有美國人優先，甚至乎佢同歐洲嘅關係變得非常之緊張。喺上一任特朗普期間咧，歐盟嘅主要國家領袖啦，包括德國啦同法國咧，已經係講咗話歐洲要有自己嘅外交策略啊，唔可以下下咧睇住美國做頭啦。尤其是美國喺 NATO 方面成日都問翻德國攞翻軍費，大家就知道喂呢個朋友咧就唔係可以即係可以深交，但係又唔係咁深嘅啫。咁但係今次拜登上場同特朗普最大嘅分別係咩呢？佢喺上台嘅時候已經講過，佢要重建翻自己同傳統盟友嘅關係，而傳統盟友入面當中就一定係包括咗歐洲，加上嘅而家就啱啱脱咗歐嘅英國，所以呢個三國之間點樣去有重新建構一個規則、一個身份呢？我諗今個旅程 G7 只係第一步啫。 如果講到即係美國同埋歐盟嚟緊佢哋嗰個會議咧，都而家見到外媒睇到峰會嘅，即係嚟緊預料下個禮拜可能會做嘅歐盟美國峰會，都有一個結論嘅草案，就話會結成一個科技嘅聯盟。其實入邊嘅合作。或者係甚至係對於一啲世貿入邊嘅大規模嘅修改，咁其實佢哋初步嘅構想係點，或者個合作嘅空間又有幾大咧？ 其實世貿個遊戲咧，其實即係到今時今日，我哋都可以話玩完咗好耐㗎啦。因為世貿咧講緊咧就係一個即係共同協議嚟嘅，而且世貿咧佢嗰個嘅規則咧係需要大家人全體通過咧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新嘅世貿規條，所以因此你見到咧喺近呢幾十年或者十幾年咧，係唔會好似有啲新嘅規則出嚟。我記得香港都開過一個世貿會議啦，嗰、那個會議亦都係冇建立到新規矩咁滯嘅。但係咧，其實就係世界變緊嘅，個社會嘅工業發展啊、科技發展變緊嘅。但係既然世貿呢套機器，我哋定立唔到新嘅規則，會唔會喺一啲主要嘅經濟國家，佢有一啲唔同關於嘅科技嘅格式啦？一啲對於安全網絡安全嘅問題啦，甚至乎對於一啲科技公司抽税嘅問題啦，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值得去傾。而 G7 咧就佔據咗全世界45%嘅 GDP， 而且你睇到科技巨頭咧好多時都係喺翻英美歐洲同埋日本。 咁你會發覺佢喺呢一度去傾科技嘅一啲格式，又甚至乎係一啲稅務問題，即係唔好由我間公司喺美國去咗歐洲嘅時候就少咗嚿税。咁呢一啲咧都係好值得喺呢個咁樣嘅機構底下傾，甚至乎係比世衛、世貿呢啲咁嘅組織咧係更加之重要嘅。 嗱，你头先都讲啦，即系拜登今次访问欧洲咧，系想同翻欧洲嘅盟友咧，即系建立翻共同嘅一啲身份啦，或者一啲嘅联盟啦。咁大家就即时会谂起咧，就系会唔会呢啲嘅联盟啊，就会系应对住中国同埋俄罗斯咧吓？因为拜登咧，其实喺出发嘅时候咧，都有即系讲明啊，今次嘅呢个行程咧，系要团结欧美吓，去到应对中国同埋俄罗斯啦。之前咧，拜登都喺咧系华盛顿邮报嗰度咧就写咗一篇嘅评论文章啦，咁都多次咧喺唔同嘅问题上面咧就提到中国啊，包括系新冠肺炎嘅一啲问题啦吓，或者系一啲溯源嘅问题啦，咁以至到咧即系唔同嘅问题，譬如话系一啲嘅一啲生产啦，譬如系电子啊、卫生设备啊，或者咧就系一啲嘅贸易规则啊等等，都提到咧系相应于中国嘅咁。咁你觉得今次呢个G7 嘅峰会，以至到拜登嘅行程？點樣形成會形成一個點樣嘅世界格局呢？ 如果我哋講身份政治咧，其中一個我哋最簡單嘅理解，梗係內部自己嘅問題啦。譬如話，大家都係共同一個即係基督宗派嘅，又或者可能係大家共同語言嘅呢個形成身份啦。但身份另一個形成最快嘅方法咧，就是建立他者。究竟我哋喺呢個盟友入面有啲乜嘢人唔喺入面呢？反而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建立方法之一啦。咁所以你睇到以前我哋叫 G8 八大工業國組織，但係2014年之後呢，因為克里米亞戰爭呢就變咗 G7， 冇咗邊個呢？咁咪就係俄羅斯囉。所以喺歐洲嘅議題上面呢，其實俄羅斯呢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他者嚟嘅。點樣去面對住俄羅斯嘅威脅，又或者俄羅斯對於其實係不停咁指出呢，喺歐盟嘅選舉底下呢，俄羅斯都有好大嘅參與，咁呢啲咁嘅干預應該點樣做呢？對於歐洲嚟講，呢個就係重大議題啦。第二個頭先你問嘅問題啦，喺美國嘅 agenda 入邊，英國嘅 agenda 入邊，中國係一個可能甚至乎係比俄羅斯更大嘅因素，包括佢嘅經濟挑戰啦，包括佢對呢個經濟貿易嘅規矩嘅挑戰啦。咁呢一啲咧都係會擺咗落個 agenda 度。咁但係好彩又好彩，唔好彩又唔好彩咧，就係唔知點解喺呢個中美貿易戰底下，中俄嘅關係就越嚟越近。反而呢兩個他者擺埋一齊嘅時候 ，G7 就變成咗一個更加之鞏固嘅一個自己嘅內部團體。有啲咩規矩可能會牽涉到呢？而家佢用咗個字眼咧就比較中性嘅，譬如叫做全球衛生。但係大家聽翻上嚟應該好清楚就知道咧，入邊係關於而家全球嘅疫症啦，陣間可能會有甚至乎一啲即係衛生條件嘅問題啦，衛生技術嘅出口啦。这个医疗的合作呢，其实都是摆在这个暂时叫做全球卫生的这个共同纲领之下。那还有其他科技问题等等呢，都是会针对着中国现在用的一个科技手段适不适用于欧洲、美国和欧洲这些地方的。 不過咁講啦，頭先都提到話美俄嘅關係咧，都係另一個焦點啦。咁我哋見到，譬如普京咧，最新有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美俄兩國嘅關係都已經係跌到去近年嘅最低點啦。咁其實嚟緊佢最尾佢個行程最尾一站就係同普京會面啦。亦都之前啱啱去到英國嘅時候，喺美軍基地度嗰陣時都話啊，我要同普京去講一啲我需要同佢講嘅嘢啦。咁其實，如果外界去預期呢一個嘅會面係會唔會都係有啲火花，或者其實有啲咩預期嘅成果會有機會達成咧？ 我哋應該預期個畫面係好好睇嘅，因為通常普京出嚟個畫面咧都會好型啦，係啦，好多生 bite 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實際嘅外交關係上面咧，國際關係上面，我哋通常睇幾樣嘢，譬如話佢有冇啲實際嘅條文出現咗啦，佢有冇啲實際嘅經濟合作多咗啦，又或者大家會唔會喺個外交策略上面有共同的转变。但是从这三个角度看，美俄关系这几十年来起起跌跌都是差不多。他所谓说跌到最低点又不会低过好像冷战时期那样，会不会去到打仗又不觉得会。所以去到我相信当时美俄之后的会面都是谈一些表面上的问题，还有给一张照片大家看的而已。但是究竟有一些新的问题，举个例，在 地區上面的合作，例如話喺北極圈附近的海洋合作，又或者其實即係俄羅斯同埋美國之間，同埋歐洲之間、NATO 之間，咁佢哋呢一啲咁樣嘅關係點樣做啦？克里米亞地區嗰個嘅干預問題啦，我諗大家都係長久以嚟咧都係即係解決唔到，所以可能都係表達完就算嘅啦。 嗯，亦都要讲咧，即系头先都阿冯志正都提到咧，咁就系而家美欧嗰个嘅一啲嘅会面啦，或者结成更加紧密嘅联系啦。其实嗰个通常都系应对紧即系中国同俄罗斯啊。头先讲俄罗斯啦，中国方面咧，其实都就住咧而家个形势咧，就有啲嘅表态嘅。咁包括系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咧，咁星期五咧都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电话，就斥责华府咧搞呢个小圈子外交，又话咧即系真正嘅多边主义咧就系以联合国宪章嘅宗旨原则啦，咁就系国际法为基础啦，平等相待合作共赢，而唔系基于小圈子利益啊、集团政治嘅伪多边主义啊等等嘅。不过咧就睇翻即系嚟紧嗰啲嘅行程啊，或者即系峰会咧，都好可能咧就系都处处都有中国嘅影子喺入边啦。因为即系有啲传媒咧都攞到今次 G 7嘅一啲公布嘅草案啦吓，咁都讲到话咧系可能咧就拜登咧会再要求咧就系去呢个重新彻查呢个新冠疫情嘅源头啦，又亦都讲到话咧可能会呢个更加积极咁应对一啲嘅全球供应链强迫劳动嘅问题啊，咁啊亦都讲到话系一啲譬如系网络犯罪啊等等，大家咧即系一听到呢啲问题咧就会联想到啊会唔会都系剑指中国咧咁样？ 其實即係當然中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嘅，咁英國喺同美國見面嘅時候已經有英國一啲前外交部就話可唔可以將香港議題擺上中國議題上面，或者擺上 G7 議題上面啦，又或者其實我哋見到歐洲同埋即係中歐會議同埋中歐個協議都係暫停咗，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有一個好潛在嘅中國陰影喺度。但係我哋可能喺睇國際關係上面呢，我哋都要重新再理解一下之前中國方面嘅講法，即係話我哋一定要跟聯合國嘅或者國際規則。首先我哋见到咧，其实人个世界同国家嘅世界咧系好唔同嘅。人以上咧系会将自己权力上缴变成一个政府，政府咧其实就系会即系管理咗好多唔同人嘅社会问题。但系国与国之间咧，其实佢系冇将权力上缴俾联合国嘅，亦都唔系即系喺国与国以上咧有一个超然国家嘅行为体咧去管理晒。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一開始梗係同心理解，就認為有一個最好梗係跟國際法啦，或者最好梗係跟聯合國啦。但係其實整個國際嘅秩序嘅規矩咧，係講緊大家共同意願而成，而建立小圈子呢個方法咧，其實係從來都係存在嘅。不過只不過有一年，我哋可能喺二戰之後覺得啊，係時候整個大啲嘅圈，嗰、那個圈咧就叫做聯合國。有陣時係搞呢個經濟問題上面嘅時候，我哋要搞個大啲嘅圈，嗰、那個圈咧就叫世貿。咁所以其實今次歐洲美國佢哋唔係唔認同即係聯合國嗰個圈，而只不過就係話喺呢個咁樣嘅風氣情況底下，會唔會有啲更好嘅機構，或者將一啲理念相同嘅機構擺埋出嚟？咁啊，可能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可能喺中國嘅外交策略上面呢，以前就用另一種方法嘅，就是、嘗試打入呢啲小圈子，即係平時你哋呢個 G7 不如變成 G8 加埋俄羅斯啦。不過俄羅斯都唔夠嘅，會唔會可能擺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因為始終都好多人喺嗰度，不如擺埋我哋啦。嗰樣嘢就叫做 G20。所以以前咧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係將個圈子擴大，將中國擺埋落去。呢、這個就是過往領導人做嘅做法。咁、可能呢一任嘅領導人咧就會用另一種睇法啦，就去抨擊呢啲咁樣嘅圈子。但係睇出嚟嘅效果，只係會令到對方圈子越嚟越緊密，而唔係真係即係可以成功瓦解嘅。 咁頭先講到話越嚟越緊密啦，我哋喺今日節目初期嗰個聲帶度咧，就講到英美嘅時候，佢哋已經至少我哋睇到有一啲實際嘅成果攞咗喺手，就係、簽署咗新一份嘅大西洋憲章。都仲有少少時間，又可以請阿馮志正解釋一下，其實呢一份嘅大西洋憲章同上一份佢個歷史嘅意義又點樣去相比咧？ 其實個呢啲憲章歷史意義咧就好虛浮嘅啫，因為佢去到具體條文咧，佢都未出嚟嘅。 而很多時候是根據這些協議，然後兩國不同部門之間呢才會制定條文。但是80年前整這個這樣的協議，或者幾十年前整這個協議的時候呢，是建基於美國和英國之間的外交行為，我們有一個新的傳統盟友在這裡。但是呢，其實今時今日去做呢，可能個協議對於美國來說不是很重要，因為大家都要識朋友，對於英國來說就很重要了。因為在脫歐之後呢，英國要重新建構自己的外交關係，它不能夠依附著歐洲歐盟這個系統，所以他們會說過，就說可不可以美歐自己有共同的盟友，英國和中國，甚至乎英國在香港問題上面以前是靠歐盟 office 的，現在就可能會有自己新一套策略，所以你見到他們的軍事和外交行為都相對獨立。但是下面來講就會有些新的 agenda，包括就是網絡安全、全球的環境和 climate change， 這三個議題就在過往沒有就可以擺下去了。 仲有即係都提到話啲新興科技啊，啲呢個世紀嘅主要嘅挑戰啦、啊。咁都見到咧，今次而家嗰個英國啦，即係譬如喺簽咗呢個新嘅憲章之後咧，咁啊首相約翰遜咧都話啊，而家美英關係咧係堅不可摧啊 ，indestructible 啦。咁都有別於咧之前用開嘅啲特殊關係嘅字眼，可能係咪即係再強烈啲啊，再緊密啲咁解咧？ 一來係啦，不過通常外交詞匯咧講完就算嘅啦，因為真正最後最重要咧就係兩國一啲唔同具體部門嘅協定。但係英美嘅關係，我哋相信咧都會越嚟越緊密。個原因咧就因為英國已經係離開咗歐洲，要自己建立一套新嘅規矩。最重要嘅盟友當然就係美國啦。 好啦，咁今日都多谢晒国际时事评论员冯志正啦，同我哋分析咗呢、這个G7 嘅峰会啦。咁其实仲有两日咧要举行噶，咁究竟会有咩事发生呢？我哋都继续留意住啦，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话：，嗰啲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嘅人，嗰啲企图将香港作为地缘政治嘅棋子、压制中国嘅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嘅人，系喺度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骆惠宁出席中共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時表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堅持和擁護，必須堅持和維護中共的領導。中共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共是憲法規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領導者，亦都是當之無愧的一國兩制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因前年6月21日包圍警總被判監10個月的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朝早在大欖女懲教所刑滿出獄。周庭在朝早近10點乘坐懲教署的車輛到大欖涌牌樓附近，落車時有大批記者和到場迎接的市民上前，場面一度混亂。他其後登上一架私家車離開，沒有接受訪問。周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他承認兩項控罪，早前被判監10個月。17歲天水圍少女早前確診感染變種病毒，至今未找到源頭和相關的基因排序。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屬於香港變種病毒的機會很微，他指出很多發展中的國家未有將確診的基因排序通知世衛，或許以致未能夠核對到相關的基因排序。另外，對於海外發現有青少年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之後出現輕微心肌炎，許樹昌建議打針之後4日之內不要做劇烈運動，又說即使跟打針有關亦都是罕有情況。貴州省貴陽市經開區懷疑發生洩漏甲酸甲酯事故，造成8死3傷。

继续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啊，有陆宇光同埋陈浩之喺度啦吓。陈浩之啊，我哋想呢一节咧讲一讲关于阿兹海默症啊。嗱，阿兹海默症咧，咁就系所谓认知障碍症里面最常见嘅一种类型啦。咁通常咧就系65岁以上嘅人士咧就较高机会系患上嘅。咁啊，如果系患上呢啲嘅人士咧，咁就会有影响记忆啦吓，迷失方向啦，甚至咧无办法照顾自己嘅生活等等啦，亦都可能咧就情绪起落啊，出现沟通困难等等。据估计咧，全球有5000万人咧受住呢个病症所影响噶噃。 嗯，如果睇翻喺中国啦，目前有大约1000万个患者啦，而喺美国咧，阿兹海默症咧系第六大嘅致死原因嚟嘅。而家全国嘅患者咧有大约600万人。今个星期我哋见到点解突然间要讲起阿兹海默症呢，就有一个新闻，就系见到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咧，18年嚟系第一次批准咧治疗阿兹海默症嘅新药。不过佢批出呢一个嘅决定出咗嚟之后咧，咁其实都引发咗一啲争议嘅。 咁先介绍下呢只药先啦。呢只药咧就系由美国麻省嘅生物科技公司叫做拨健咧所研发嘅。咁就话咧就能够减少病人脑组织入面咧嘅一啲叫做类淀粉蛋白 beta。咁呢种物质咧就沉积咧就一般相信咧就系导致脑退化嘅原因啦。咁而呢间药厂咧拨健咧咁就系计划咧2个礼拜之后将呢只新药咧就系出货去到全过美国超过900个地点，通常都系一啲嘅失症患者的一啲医疗机构啦，咁啲病人啦，同埋专家组织咧，都系有啲人咧都系欢迎呢个新药嘅批准噶。咁譬如话系美国嘅阿兹海默症协会就话咧，要代表住啲患者啦，同埋一啲受影响嘅人士咧，就系庆祝呢个历史性嘅决定。 咁而受呢一个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嘅呢个决定啦，去刺激啦，都见到相关嘅公司啊，佢哋嘅股价系急升啦。不过其实头先讲到争议嘅问题，点解会有争议呢？就因为都有专家认为咧，呢一个临床嘅测试结果系唔一致，系需要更多嘅证据啊。而见到 FDA 即系美国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嘅外部顾问小组咧，亦都先后有3个成员系宣布咗辞职。以示抗議咁樣話， 其中一名退出咗呢個顧問小組嘅一位成員咧，就係一位哈佛醫學院嘅教授嚟噶。咁佢就話咧，小組對於新藥咧係作出咗堅定嘅建議，咁係冇係，但係咧就冇被適當咁係整合到決策嘅過程之中。咁啊，形容咧係美國近年咧最差嘅批准新藥嘅決定，認為咧局方要重新評估運用專家意見嘅方式。點解咁講咧？ 因为睇翻咧，原本咧由11个人组成嘅小组喺旧年11月嘅时候咧，几乎系一致反对去通过去用呢一款阿兹海默症嘅新药嘅，认为咧功效系仲系未有定论啦。有啲专家就认为啊，虽然咧类淀粉蛋白咧嘅累积系被视为阿兹海默症嘅元凶，不过目前咧只系得好少嘅证据系有咁嘅显示啦。咁减少只係得好少嘅證據顯示到啦，減少呢一個類澱粉蛋白嘅水平咧，係真係可以緩解到患者嘅記憶力啦，同埋思考嘅一啲衰退嘅問題噶。 咁而呢款藥嘅測試呢亦都曾經喺呢2019年3月呢係被叫停過㗎。因為呢數據分析就顯示呢就呢個新藥呢就喺呢個功效上面呢就唔比呢個安慰劑好。咁但係呢2019年稍後嘅時間呢，藥廠又話分析咗更加多嘅臨床數據啦，之後呢就認為只要提高劑量呢就能夠有效咁治療阿茲海默症。咁啲科學家就質疑啦，臨床測試只是能夠牽涉咧，就係只係牽涉咗一啲出現輕度認知障礙嘅患者，但係局方咧就容許呢個藥咧係所有患者都適用，咁所以咧都係有啲問題喺度。 而且咧個新藥咧都可能會導致腦腫脹啦，同埋腦出血呢一啲嘅潛在嘅嚴重副作用啊。有啲報道更加指出啦，有高達40%參與高劑量藥物測試嘅病人曾經係出現過腦腫脹或者係出血，更加咧當中有6%嘅參與者咧係退出咗臨床測試，不過食藥局係照樣批出個許可。 而且呢只新药咧都比较贵啦，呢只药咧就每个月咧要注射一次噶，一年嘅药费咧就系计埋系$56,000。咁如果用呢只药咧，就除咗呢个药价之外咧，仲有其他嘅支出啊，譬如话咧 咧系要定期进行脑部呢个嘅 MRI 扫描啦，去到监控系咪有副作用啦，咁啊亦都系见到咧有一个咁样嘅负担喺度。 嗯，咁亦都睇翻啦，如果系食药局嘅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卡雅佐尼咧，都承认话呢一个药物嘅临床数据其实好复杂啊，喺临床上面嘅好处咧系存在唔确定性，正因为咁咧，所以咧就话咧食药局咧系以加速审批嘅方式嚟批出上市许可。咁加速审批药物咧喺推出市面之后咧，其实仍然咧系要再做进一步嘅临床嘅测试啦，又或者可以话系叫做第四期嘅临床测试啦，将会咧系长达九年嘅。如果个测试咧系未可以验证到疗效嘅话咧，其实食药局系有权撤回个批准许可。不过咧，以往咧食药局就好少啊会撤回，所以就引发咗大家对于呢一个事件嘅关注啦。 好多争议啊！咁好啦，我哋都转话题啦，讲讲比特币啦。咁大家都关注到比特币应该点样发展落去咧？咁见到近排咧有一个咁嘅消息啊，就系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就他们的国会通过了新的法案，就是以这个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已经赞成或正式采用比特币就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 嗯， 那什么叫法定货币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萨尔瓦多的人民就可以使用比特币去到支付国家的税款，而日常生活亦都可以用比特币进行交易。大家想想做到是怎样 呢？店头那里买东西就其实可以用比特币去到扣数，但是你说实际去到他们的运作情况是怎样呢？这个大家要再观察。这个其实都可以说是挺创新挺进步的一个做法，而随着个法案的通过，萨尔瓦多是成为了世界上面首个是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亦都可能未来成为最重要的加密货币中心。咁话， 咁而家嘅萨尔瓦多系点样用货币嘅咧？咁就系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嘅。咁啊，原因咧就系萨尔瓦多咧就以往系经历长期嘅经济不稳啊。咁啊，政府就通过呢个货币一体化嘅法案，采用咗一个固定汇率啊。咁就维持住旧货币叫做萨尔瓦多科朗啦，就同美元嘅汇率。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就比较似香港嘅所谓联系汇率制度啦。咁虽然咧就科朗未完全正式咁停止喺市面流通啦，咁但其实美元咧喺当地已经取代咗科朗，成为咗萨尔瓦多主要货币啦。咁市场上咧都系直接用美元噶。咁但系点解比特币喺萨尔瓦多会兴起嘅咧？ 嗱，其实原来而家咧有多达七成嘅萨尔瓦多人咧系冇银行户口噶。咁而呢一个地方咧亦都系属于低收入国家啦，佢哋嘅经济咧都会不时咧都可以话系严重依赖个汇款啊。不过咧就因为呢一啲嘅因由啦，咁令到萨尔瓦多咧就希望以比特币咧作为一个主要嘅货币。咁而家咧原来都有超过200万嘅萨尔瓦多人咧喺美国嗰度生活，佢哋都要汇款翻去萨尔瓦多啦。咁当中咧个汇款嘅涉及金额原来都唔细。我哋睇翻咧2019年嘅时候咧，有高达60亿美金啊嘅汇款咧系会汇咗翻萨尔瓦多嘅，占萨尔瓦多嘅 GDP 系多达五分之一。嗱，不过汇款咧你从中去进行嘅时候，咁个机构咧都要收一啲即系高额嘅手续费啊，嗰个佣金咧可以高达其实系两成。咁咧如果当用咗比特币之后咧，咁萨尔瓦多人咧就可以用呢个区块链嘅交易平台啊，亦都有一个闪电网络啦，咁啊作为一个汇款嘅工具。咁嘅话咧，萨尔瓦多人咧就唔使再去俾一啲好昂贵嘅代理费用啦，就可以做到汇款啦。 咁如果国民啊唔想用比特币，又想用翻美元，又点咧？有冇得兑换嘅咧？咁而家萨尔瓦多政府咧就计划会透过萨尔瓦多开发银行咧，就建立一个有1.5亿美元嘅信托基金。咁呢个信托基金咧就会用市场价格啦，就将企业同埋个人收到嘅比特币咧就兑换翻成美元。咁总统就强调啦，咁设立呢个信托基金嘅目的咧就唔系为咗赚钱。信托基金嘅功能咧就系话要系支持比特币作为国家法定货币嘅决定。咁而信托基金咧就更加唔会涉及咧现存嘅银行体系，亦都系咧就系即系话咧唔会涉及呢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甚至咧唔会涉及萨尔瓦多中央银行嘅。 都見到有一啲分析認為咧，如果比特幣可以喺薩爾瓦多攞到成功嘅話咧，咁即係代表比特幣咧，可以咧喺世界上面嘅認受性亦都係繼續去提高啦。咁而見到商業雜誌福布斯咧，就用一個能源嘅角度咧，一個都頗有趣嘅角度去睇薩爾瓦多去採用比特幣嘅未來，因為都見到咧話有唔少人擔心比特幣啦，或者係其他加密貨幣咧，係會吸引炒賣者過度開採啊。咁而用電腦去開採嘅過程咧，就會耗用唔少電力啦，會增加碳排放啦，同埋加速全球暖化啦。但原來咧，薩爾瓦多嘅國境入邊係有好多活火山嘅，咁佢哋有啲好豐富啦、好潔淨啦，或者零碳排放嘅地熱嘅能源。咁而其實佢哋咧有接近四分之一嘅電力咧，都係靠個地熱能嘅。而國內入邊咧有多達三分之二嘅地熱能仲未開發嘅，咁將地熱能嗱呢個概念如果即係用嚟去所謂開採比特幣嘅時候咧，這個諗法咧又有啲人提出嘅，原來 總統都話咧有回應呢個計劃啊，話呢個想法咧好大潛力嚇，咁啊睇睇咧究竟會唔會有可能咧就用呢個地熱咧嚟到去到採呢、這個開採呢個比特幣啦。咁但係總而言之啦，咁而家呢個薩爾瓦多咧已經成為咧世上首個以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嘅國家啦。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 原来我不揸靓车，带他去搭下电车，他都一样咁开心。 大部分人要共富贵就易，可以好像阿嫂咁肯同你一起共患难的真系唔多噶。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四有岛未为书， 星期六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六月， 六月飞， 哇！你两个讲啲咁嘅嘢， 世杰你谂多咗啦，我系话大气候六月飞一般嘅嘉宾阵容啊！ 你又啱，世文，成个六月份，陈家俊同我安排咗一系列嘉宾，全方位倾下山野安全嘅问题， 包括有消防署啊， 仲有政府飞行服务队嘅代表。 逢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9啦，继续陆宇光、陈浩之喺十万八千里呢度。陈浩之啊，呢一节咧就讲一讲关于秘鲁总统大选啦。咁啊，点咗好大部分嘅票数噶啦。咁见到咧，自由秘鲁党候选人嘅卡斯蒂洛啦吓，咁就稍微领先嘅，咁啊攞到50.179%嘅选票。而他的对手咧，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亦都是前总统藤森的女藤森庆子咧，就攞到49.821%，哇，非常之接近啦，即系可以话暂时咧就睇紧系差距咧不足63,000票嘅，非常之接近。 系啊，不过而家见到当地嘅选举委员会咧系仍然未宣布边一个去胜出，其实点票程序咧已经去到尾声噶啦。咁之前咧嗱，原本咧藤森庆子嘅得票率咧系领先卡斯蒂诺噶，但系咧。随住如果开了一些农村地区的选票之后，藤森庆子这一位右翼的候选人就一夜之间由领先变落后，所以都见到藤森庆子是曾经质疑过对手的支持者有没有窃取选票和质疑过选举的公正性。 咁睇翻兩位候選人嘅背景啦，嗱睇翻先講藤森慶子啦，咁係日本裔噶，佢嘅立場咧屬於右派，咁而咧係另一個對手咧就係卡斯蒂略咧，咁就屬於左派啦。咁先講藤森慶子咧，咁佢就係頭先講啦，就係前總統藤森謙也嘅大女嚟噶，咁喺秘魯首都利馬出世，其實選過咧係兩次噶啦，咁都係喺第二輪嘅投票輸俾對手，今次咧佢第三次選總統，經濟嘅策略上面咧，佢系属于呢个新自由主义，支持减税嘅，亦都咧佢嘅主要嘅支持者咧就嚟自中产同埋富有嘅阶层，票仓咧喺首都嘅。不过咧佢嘅父亲咧藤森谦也咧就被批评为独裁者啦，咁亦都系涉及一啲嘅贪腐案件。佢自己咧藤森庆子咧都系有一宗嘅贪腐案件喺身噶，咁啊有啲嘅首席检察官咧就基于担心佢咧会潜逃，咁就敦促法官咧就将佢监禁啊，咁啊佢都多次咧成为咗当局调查嘅对象。 嗯，咁睇翻左派嘅卡斯蒂略啊，佢就系农民出身啦，未担任过任何公职噶，系一个乡村学校嘅老师。 咁啊，草根阶层嘅佢咧立场就倾咗啦，佢嘅政纲就好重视到医疗保健啊、教育制度啦，将呢两项咧视为国民嘅基本权力啊，亦都非常之强调咧要打击贪腐啊。咁所以呢点咧亦都系针对住佢嘅对手藤森庆子啦。咁而睇翻佢嘅成长过程咧，都即系一度系到到而家由细到大咧，其实都住喺秘鲁嘅山区，咁同藤森庆子嘅背景嘅出生咧，其实都真系争得非常之远啊！ 真系好好大一个对比嘅，今次一个两个对手啦吓。咁睇翻咧，其实秘鲁咧过去三年有经历咗四位总统啊，咁所以咧就见到历史上面咧十位总统咧，亦都有多达七位咧就因为贪腐而被调查或者被定罪。咁所以见到咧秘鲁过去一段时间呢个政治都系唔系太稳定啦，换过好多嘅领导人啦，好多嘅秘鲁人咧都希望透过选票咧令到秘鲁嘅政坛系回复正轨啊。咁有啲人就分析啦，会对经济有咩影响呢？咁譬如藤森庆子上任会唔会话即係去到保持返近几十年嚟嘅市场友好嘅政策呢？咁如果係卡斯蒂略系上台嘅话呢，咁就可能都会为一啲嘅当地货币汇率呢带成压力㗎喎。 不过呢具体迟啲呢真係真正嗰个选举嘅结果呢，我哋就再同大家跟进住啦，有机会。因为呢个时候呢都要转讲另一个话题呢，就係讲緊喺加拿大嘅一个穆斯林家庭嘅不幸事件啦。 This killing was no accident. This was a terrorist attack motivated by hatred in the heart of one of our communities. They were all targeted.Because of their Muslim faith. This is happening here in Canada. And it has to stop. 睇返呢就係、加拿大係安大略省啊，都有个叫做伦敦市㗎，就发生咗一个刹车撞人嘅事件。咁一个嘅穆斯林家庭呢係被撞啦，就四死一伤啊。咁事发呢就係、当地嘅星期日啦，咁有一架嘅车，有一架车呢就係、撞向一个五人嘅穆斯林家庭啦。咁呢个家庭有一名46岁嘅男子啦，同佢嘅妈妈啊、妻子同埋两个仔女散緊步，咁结果呢就造成呢一男三女死亡，唯一生还嘅係九岁嘅仔啊，咁就受咗重伤。咁警方喺之后呢喺距离现场4公里嘅一个停车场拘捕咗一名20岁嘅白人男子，控告佢4项谋杀同埋1项企图谋杀罪。 系啊，头先我哋都听到个声带啦。总理杜鲁多咧星期二嘅时候喺众议院嗰度发表声明咧，都讲到话呢一场嘅杀戮咧唔系一次偶然嘅事件，而系咧发生喺社区入边嘅恐怖袭击，背后嘅动机咧系仇恨。咁亦都见到杜鲁多话咧，其实嗰个事件啦，同埋近年咧喺国内发生嘅其他针对穆斯林嘅杀戮同埋暴力嘅袭击咧，系证明咗加拿大咧系存在伊斯兰恐惧症啊。佢就话呢一种行为系必须停止，联邦政府咧系会采取更多嘅措施咧去消除线上同埋线下嘅仇恨嘅行为啦，同埋保护一啲易受攻击嘅社区啦，同埋一啲礼拜嘅场所。不过见到咧，其实政府咧系咪真系做紧足够多嘅事件呢？嗱，2019年咧新西兰嘅清真寺枪击案之后啦，杜鲁多当时咧已经承诺咧要打击网上嘅恐怖主义同埋极端主义嘅内容，但事隔两年咧，联邦政府咧就仍然未禁止咧网上仇恨嘅立法噶。 仲有咧，就系魁北克省都有一个嘅议案咧，就系禁止省内各个工种嘅人士咧，系佩戴一啲宗教象征嘅衣物啊。今次嘅事件咧，亦都系有人抨击杜鲁多，只系咧系讲到话系到关注今次嘅揸车撞人案啦，但系咧就冇阻止到魁北克省咧就通过一啲带有宗教歧视嘅一啲法案。好啦，我哋节目尾声咧都想听一听咧一个人民足印嘅环节啊。今个礼拜咧，我哋俄罗斯嘅朋友咧梁允玲会讲下呢个欧洲歌唱大赛俄罗斯参赛者咧有一个都几有争议嘅一个人物咧系参赛嘅，一齐听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俄罗斯系喺欧洲歌唱大赛战绩最好嘅国家之一，几乎每年都打入决赛。今年亦都唔例外，但呢一次代表俄罗斯出战嘅系一个备受争议嘅人物，佢就系一直争取性少数同女性权益嘅29岁塔吉克裔女歌手马尼扎。喺准决赛，佢以一首名为《俄罗斯女人》嘅歌曲引起关注。喺表演开始咗冇几耐，马尼扎就除咗身上嗰件又厚又重嘅传统民族服饰，露出一身红色嘅服装。 在台上以俄语和英语演唱这一首提倡女权的歌曲，鼓励俄罗斯女性不用怕，因为她们已经足够强大。表演片段在 YouTube 的点击量是今届准决赛当中最高，更加曾经在俄罗斯的热爆影片排行榜登顶。马尼扎说，希望透过这首歌也都展示俄罗斯的慷慨和包容，因为他当初逃难的时候就是被这个国家收容。马尼扎1991年在塔吉克出世，两岁半的时候因为内战和家人走难去到俄罗斯。他16岁开始唱作生涯，同时积极参与反对家庭暴力的运动，都坚持为性少数和女性群体发声，并帮助受家暴的女性。马尼扎今年3月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举办的全民投票以接近40%的票数胜出，当时就有评论形容这个结果是向国内的传统派宣战。果然马尼扎面临大规模的排外攻击，有网民质疑是不是找不到俄罗斯人出赛，又认为大会造票。俄罗斯国会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女主席马特维延科亦都罕有地在国会会议上要求负责制作节目的国营电视台解释轮选过程，连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嘲笑马尼扎的表演。不过马尼扎亦都获得不少女性的支持，在参赛表演俄罗斯女人的美段，背景屏幕显示超过100位俄罗斯女性和马尼扎合唱。马尼扎说，既然外界质疑她代表不到俄罗斯女性，那就用这种方式回应，等受邀女性自由地歌唱。今届欧洲歌唱大赛最终由来自意大利的参赛者夺冠。马尼扎虽然落败，但是她参赛本身已经有重大意义。有学者指出，马尼扎作为塔吉克裔歌手代表俄罗斯出战，有助俄罗斯建立包容移民的形象，对国家本身亦都是好事。 唔该晒我哋俄罗斯嘅朋友梁允玲啊，非常之有趣啊！呢、這个欧洲 都去上网睇下佢嘅表演、 啊。系欧洲歌唱大赛 Eurovision 啊，每次都系引起好多嘅话题啊！咁好啦，我哋今个礼拜嘅十万八千里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就下个礼拜都同样时间继续有十万八千里吓。 系啊，出边嘅天气状况亦都可能有啲雨啊，大家记得带遮啊！拜拜。 拜拜。